而这时候需要增加细胞核的能量啊，增加原花青素的补充，不提高你的身体的代谢热量，却给你清除了自由基代谢垃圾，补足了细胞，补足了五脏运化需要的能量。希望大家明白这里边调和的重要意义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我几次三番的给大家伙强调，咱不少听众朋友啊还是犯错误啊，老找我来看病。看病呢到医院给大家说这个活菌因子，针对的人群是不是啊，虽然呢健康食品人人都能吃，但是呢就咱目前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消费状况，咱还是有目的的吃是吧。三大人群啊，胃肠道疾病人群、富贵病人群、细胞环境恶化的人群啊，就这三大类人群。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说说什么呢，哎，说说好肠子的七个标准，是不是啊？好肠子的七个标准啊，你看这是中国人的俗话啊，我们经常说那个坏人啊，说这人呐猴拉稀坏肠子，心眼坏，没好心眼子，都说这人肠子坏，对不对？那么人说好人，哎呀这人有一副菩萨心肠啊，心肠好，心眼好使，是吧，哎，形容这个人好。那人的好坏跟这卦肠子他到底有怎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呢？叫好肠子的七个标准啊，七个标准啊，我这个标准都是源自于生活啊，我给大家讲过元气的三个金标准，是不是啊？吃得好，睡得香，走得动啊，老人长寿的五个标准，吃得好，睡得香，走得动，再加上什么呢？排泄畅通，心情愉快，是吧？五好老人是长寿老人，人生百病又何妨？一身的病，五好老人达到了，照样活一百岁。所以养生要人性化，要草根儿，要回归自然，要为人民服务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就得讲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懂能认可的养生的道理。好肠子的七个标准，头三个说的是肠子，后四个说的是全身。好肠子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消化吸收好。哎呀，我记得前不久是吧，一位老人家就跟我研究啊，他改大便粘不粘便池子。我说老太太你研究这个干啥呀，邵文山你要搞科学实验呢，你大便还要选美呀。给老太太问不好意思了，是吧？其实这个就叫吹毛求疵，对不对？你管它拉什么样的呢，你能吃进去能排出去，吃完了长肉，你吸收了就得了吗？所以好肠子的第一个标准是吧，消化吸收良好啊，消化吸收良好。什么叫消化吸收良好？那胃下垂的他消化不好，他肚子老胀的他也消化不好，他没有动力啊。你干吃不长肉的他吸收就不好啊，喝凉水都胖成糖尿病的 那它吸收也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消化吸收啥意思？就是吃进去了舒坦，排出去能排得通，吃了能长肉，哎，这是好肠子，人有一挂好肠子的最低最低的标准。你研究完这个，你再研究它第二个标准，叫排便正常。什么叫正常？正常就是排香蕉便，拉稀的拉稀的不正常，是不是啊？常年腹泻，那就容易黏膜发炎，是不是？黏膜发炎就容易长息肉，息肉变大了就容易癌变，所以拉稀是病，干燥也是病。所以一挂好肠子的第二个标准就是排便要正常。什么叫正常？就是不拉稀不干燥。老拉稀的小心肠道息肉和肿瘤，常年便秘的小心心脏病高血压病肠道毒素的堆积。哎，现在有一伙人是吧，治便秘天天喝那个跑肚拉稀的药啊，包括有些年轻漂亮的姑娘要减肥，天天喝那个减肥茶，常年吃泻药。什么叫泻药？含大黄啊、番泻叶啊这类药啊，泻药，常年让人拉稀的药，会导致黑肠病，是不是啊？你平时老拉稀的，是肠子长息肉变癌；你平时老干燥，改了天天吃拉稀的药，比那个原来自然拉稀伤害更大，哎，会导致黑肠病，肠黏膜变黑了，也是结肠癌的高危人群。所以说现在减肥药跑肚拉稀的泻药国家不让乱卖了，为啥啊？治病不成到治出肠道肿瘤来，你这不成害人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药这东西讲究的是药到病除啊，而不是说药到病生，是吧？吃出病来的药叫毒药。所以好肠子的第二个标准就是排便正常啊，排便正常的解释就是不拉稀不干燥，那都简单，是吧？那么好肠子的第三个标准啊，第三个标准就是不感染肠道疾病啊，不感染肠道疾病，不容易感染，是吧？你看这个吧，就有很多分歧了啊。倒退30年啊，我小的时候是吧，老一辈人讲都讲不干不净，喝了没病，吃了没病，是吧？所以那个黄瓜架上摘下来的黄瓜，拿手啊拿袖子擦一擦那就开吃啊，哎呀，那个黄瓜味是真清香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想起来还哎意犹未尽啊。小的时候喝井拔凉水啊，我们那时候没自来水，是吧？啊，井边那个雾路摇上来的水，啊，就喝这个水，是不是？哎，所谓的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，啊，那现在不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小孩都喝矿泉水，啊，就更别说自来水了，是不是啊？吃东西得洗手，不洗手怎么的？铅中毒啊！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那小的时候自己拿菜刀削一把木剑玩大半年，现在家里孩子那个玩具能装几箩筐，刷的五颜六色的油漆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为什么容易铅中毒啊？哎，都是油漆刷到玩具上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还有啊，这个肠道感染，我在讲肠道细菌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啊，肠道里边有三种菌，或者叫三大类菌。一大类叫益生菌啊，像嗜酸性乳杆菌是吧，这个双歧杆菌 这都是对肠造对人类生命健康有好处的细菌，是吧？一类呢是有害菌，啊，有害菌容易产生毒素的，你像产气杆菌，是吧？大肠杆菌，是吧？这些细菌啊是有毒的。产气杆菌能产生腐败细菌、硫化氢、吲哚、亚硝酸胺、氨气，是不是？你这些细菌对人家有害，叫有害菌。啊，第三大类细菌呢叫条件性致病菌，你像这个白色念珠菌，是吧？平时咱们身上都有，不生病，啊，不生病。你免疫力低了，你像这女同志洁癖的，什么叫洁癖啊？天天洗呀，是不是啊？恨不得床单一天一换，是吧？天天洗，用一些洗液，甚至乱用消炎药，哎，结果菌群失调了，是吧？你包括霉菌，是吧？平时都不会导致疾病，啊，但是当人体弱的时候，熬夜呀、劳累呀、乱用抗生素啊、感冒啊、压力大呀，人体免疫力低的时候，或者是益生菌数量太少的时候，这些条件性致病菌平时不会引发疾病的，在上述条件下，这些细菌就导致疾病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感染了，是吧？就感染。这是肠道内的三大类细菌啊，三大类细菌。所以好肠子的第三个标准就是不易感染肠道疾病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能达到正常人的标准，是吧？你说咱们大家伙一起吃饭，一个桌子吃饭，回到家之后咱们一桌子十几个人，哎，都好好的，就你一个回家拉的不行了，挂了吊瓶了，你说食物中毒，咱们吃一样东西我们都没事，怎么就你不行呢？哎，就说明你肠道易感啊，易感。包括一起吃海鲜，别人都没事，他浑身起大嘎的，有人说他海鲜过敏，海鲜有毒，海鲜有毒，俺们吃着没毒，怎么你吃有毒呢？脾胃太虚了，是吧？吃个冰棍都拉稀，你看看怎么办？哎，不易感染肠道疾病，就是肠道能够达到平常的标准啊。咱还必要求你天天喝冷水、吃生鲜、不洗手，没要求你这么办，就咱们正常标准，你别老肠道得病，对不对？哎，别老吃消炎药，什么黄连素、氟派酸的，这些玩意儿吃多了没好处啊，没好处。哎，还有就是那个肠道紊乱综合症，啊，时而腹泻，时而便秘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好肠子七大标准的头三条，是肠道常见的最低的健康标准。那么还有高的吗？当然，啊，还有高的。我给大家讲过，是吧？户口本上的年龄和人的身体的生命年龄，它是不相符的，是不是？有人活到90岁、80岁了，老当益壮；有的人呢，啊，因为现在中国平均寿命没到73吧，是不是？哎，有的不到73岁没了，拖了后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人的寿命有长有短呢？是吧？阎王爷招兵买马不看户口本，